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听到的那首歌是曲婉婷的那首《我的歌声里》，这是一首满足了流行歌曲走红条件的一个作品。比如说它的歌词非常的通俗化，旋律也很简单，让人可以随时随地随口就会唱出来，也方便了人们去表达或者是宣泄自己的一些情绪。而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让曲婉婷走红的一首歌曲了，是她在2012年自己创作的一首歌。这首歌源自于他某次回中国期间呢，遇到了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呢，让他对于国内的创作音乐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看法，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和机遇。在回到了加拿大以后呢，曲婉婷便创作出了这首《我的歌声里》，而歌曲真正的用意呢，是想感谢生命当中的很多人，感谢他们的付出以及对自己的一些影响，懂得去珍惜当下的一切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继续来听到曲婉婷的一首歌，是她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阳光下的我们》。正如她的名字一样，非常的阳光，不仅有态度，还有风度。 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，彼此信任尊重，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，我要你的温度，我有我的态度，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。你告诉我你不心痛，在每个带刺的字的背后，有一个故事。 在节目一开始啊，我们听到了两首曲婉婷的歌曲，一首呢是让她成名的《我的歌声里》，而另一首呢是她第二张专辑的当中的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阳光下的我们》。在曲婉婷的这个声音里面呢，不仅有我说到的那种啊让人很放松的东西，而且也根据这个歌手自己的一个自身经历啊，她的声音当中呢带着一些欧美范儿，音乐里面也会带给我们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感觉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一首一听风格就非常中国的歌，它是李丹阳带来的一首《亲亲茉莉花》。不仅是曲调，而他歌当中赞颂的这个茉莉花呢，也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花，喜欢它的芬芳，喜欢它的品格，一起来听。 月亮抱着她， 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。 在即将进入冬天的时候呢，来听这样的一首充满夏天感觉的歌曲，会不会也带给您一种温暖的感觉呢？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是梁静茹的那首《宁夏》，而我呢，也不仅希望大家在这首歌曲当中感觉到夏天的那种温暖，更是能够得到歌曲当中唱到的那种宁静恬适的心情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会让我们心情感觉到很放松、很舒服的一首歌。它是来自于五月天这个组合，我们来听他们的一首《知足》。 防线，想着哭自重。当一阵风吹来，捧着飞向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。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想着哭自重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带来的一首《知足》。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周杰伦的那首《彩虹》。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呢，是在《知足》当中的第一句就是怎么去拥抱一道彩虹，而在周杰伦的这首《彩虹》当中呢，第一句唱的是哪里有彩虹告诉我。而且呢，不仅是歌词当中都提到了彩虹，在歌曲的曲调方面也都是那种比较平淡的那种表达。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虽然有些伤感，但是也算是能够平静接受的这样的一首歌。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，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，是会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这么近，我却抱不到。没有地球，太阳还是围绕。没有理由，我也难自己走。你要离开，知道很简单，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，那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有没有口罩一个给下的毒药，看不见

一份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一时失志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。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有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。 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一首很励志的，而且充满了地方色彩的一首歌曲，它就是用闽南话演唱的一首《爱拼才会赢》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一首非常青春的歌曲，它是来自叶蓓的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。 注视着树叶。

是我的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，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 刚刚的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《回家真好》。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，总让我们感到内心有一种温暖，这种温暖不是表面的，而是由内而外从心散发出来的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，它有着一种浪漫神秘的色彩，它就是童安格带来的《耶利亚女郎》。 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，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抬头看，电影越圆满，就越觉得伤，有越多的时间，就越觉得不安，因为我总是孤单，过着孤单的日子，喜欢的人不出现，出现的人不喜欢，有的爱犹豫不决，还在想他就离开，想过要将就一点，却发现将就更难，于是我学着乐观，过着孤单的日子。 刚刚为您送出的那首歌来自刘若英，叫做《一辈子的孤单》。看看时间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。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一首歌《其实不想走》。这首歌呢，来自于他《风雨无阻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记住今天的这些歌曲呢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，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的更多精彩内容。